大家好，望向编辑部，今日是7月9号，有我加灿生， 有我易德台阳， 有我马丽根。 是，今日就我们三个主持节目一样精彩。就首先就有单新鲜滚热辣，辽宁号嚟香港，不过我哋唔会讲嘅，因为呢啲就留俾其他军事节目讲，而且辽宁号就都不过同阿梁利伟嚟香港差唔多㗎啦、啊、如果辽宁号识唱歌嘅话就会唱歌㗎啦，咁我哋就唔会讲，我哋讲第二位好重要嘅人士先，有几个人要讲嘅，第一个就係香港的未来，阿李柱铭黄袍加身啊，先两集讲过嘅黄之锋先生，咁佢唔可以再叫佢用阿芒果佬对佢嘅形容词讲，话佢鸠毛都未出齐，係唔可以嘅，因为佢已经成年啦，好高兴佢仲差几年就可以成功入立法会，不过入立法会之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就要佢过一关喎、哦、呢关系咩嘢呢，就係、是、呢、这个俾阿689告佢，话佢占中嗰阵嘅事。 嗯， 咁而佢呢喺庭上面就讲我认罪，因为呢个系我嘅非暴力抗争，我真系做咗，我会承担。 嗯， 但系讲完之后又话叫求情啦，当然啦会求情，就希望唔会坐三个月，就因为我要选立会。咁唔知大家点睇呢？ 嗯，我觉得会唔会超过坐三个月呢，我觉得唔会咯，自己觉得。因为佢始终第一佢是初犯，第二佢只不过藐视法庭，如果藐视法庭坐超过三个月，是我唔知实系咪成日发生啦，但係一个咁轻微嘅罪行，如果坐超过三个月，系咁系几严，佢判得几重咯，如果系嘅话。咁第三就系佢可以入去。小服务令系咯，我觉得会判呢类嘢啦。咁而且再加上佢认罪，佢判埋刑，咁对佢将来下届个选情系有帮助嘅。你点睇啊？ 嗯，马来近你点睇先？ 如果佢如果黄之锋因为藐视法庭咁样入狱，会好震撼社运界㗎喎。因为你咁样好明显系政治打压多于一切喎。隔硬要用呢啲严重嘅刑罚令到佢唔可以五年之内再参选立法会。所以聪明嘅做法，政府聪明嘅做法最好就判啲比较轻罚款啊，或者呢、這个社会服务令会好啲咯。 嗯，我咁睇啦，因为佢点讲，阿习近平阿习老大啱啱嚟到就落个死命令啊嘛，就话要叫搞港独嘅人吓、啊、要打港独。咁以而家嘅情况，我估可能会啲官兄擦鞋。会落重手，我而家打死你，令到你永不超生，就好似将你钉咗喺十字架嗰度咁。咁你耶稣就话你钉喺十字架系种光荣啊，但系对于共产党嚟讲，我钉你喺十字架就系杀鸡儆猴。咁尤其是你黄之锋系个 icon， 就可能要死得越系 icon 越死得越惨，都未定。呢、这个系我估嘅睇法啦。而且而家啲官，佢依次审嗰个系咩嘢法院啊？最高法院定咩地方法院啊？裁判处嗰啲咁啊？ 高等法院， 高等法院即系唔系终审啦。咁高等法院应该仲有一线生机嘅，但系我睇有啲人嘅评论就话佢即系好似我哋阿社长啊，就话佢政棍所为。咁唔知大家点睇呢？即系因为佢自己讲到出口啦嘛，话我要选立会，你唔可以判我。咁大家台阳兄你点样睇？ 我 我同社长个睇法都差唔多㗎啦。咁既然都要俾人告啦，不如去到盡啦，用盡佢啦，係咪先？最好就坐一个月咁囉，坐返个啊，带住坐返一个月监，攞返光环出嚟。咁下次选举有帮助，咁正常嘅，我觉得你对住有个咁嘅机会，又唔系点啫？你可以点啫？如果唔系， 啊，但 如果唔系有冇？因为个选择唔喺佢度，因为佢系俾人告紧啊嘛，而家 吓 咁啊，睇佢坐几耐啦，而家就 系、是、系，但系我觉得佢打到开口牌话唔好串我超过三个月，我要选立会 啊，佢系戆居咯，冇需要 有啲核突咯， 讲啦， 系好乱啊，觉得佢讲嘢系即系好 green 啊，英文叫。 我谂 冇咁嘅需要，即系好似话你唔可以判我，系咯？马来近点睇啊？ 如果即系不幸严重嘅话，佢要重判失去咗呢个参选嘅机会嘅话，你往某一方面嚟睇咧，都系一个好事。你都可以累积多啲社会经验，喺你未选呢、这个立法会嘅议员之前，因为你以前系学生呢、这个学民思潮嘅领袖嘅时候，你有学生嘅光环，但系而家你变咗政党嘅其中一个领袖嘅话，你好似代表唔到，你究竟你代表边一批嘅选民呢？冇，你如果系多啲社会经验，已经有啲工作嘅经验啊。大家对你嘅呢个信任度会增加好多咯，我认为系咁啦。 吓，我都认同阿马来近咁讲，我突然间觉得阿黄之锋佢有嗰个问题，而家有啲似童星，即系好似嗰啲系啊，好似童星咯，即系你譬如话我十零岁出嚟美国嗰啲咧，嗰啲咩十零岁出嚟，哇，好红好红，突然间堕咗。因为到咗青春期，唔系头唔青黄不接，唔知自己走边条路。咁譬如话 迷失年咯， 系咯，年纪大嗰啲啊就话，你好似阿芒果佬讲，鸠毛未出齐，你搞咁嘢做乜？我依度好多人都咁讲嘅，你个死僆仔，废青嚟嘅。后生嗰啲就话，你好巴闭咩？我坐过监，你有冇坐过啊？吓、啊，我哋俾人剥头，你有冇俾人剥过啊？吓、啊，咁样咯。 会觉得佢代表唔到一批特定嘅选民嘅呢个取向啊？ 吓， 因为之前你系代表学生噶嘛，而家你出嚟参选嘅话，虽未而家咁讲啊，早咗啲啦，睇下你嘅政纲系点啦。但系会觉得太后生，对于一啲已经三十几岁以上的选民来讲，会觉得没什么代表性啊。佢 系，不过最惨就是十零廿岁那些又觉得你的嘢啊，即系点讲似群脚仔，即系你好巴闭咩？我哋挨嗰阵，你清楚咩？系有啲眼红，即系好似本土派那些睇不起佢，我相信。就是因为咁嘅原因， 呢啲系啊，呢啲肯定会啦， 系咯，佢认为咧，你大学都未毕业，你忙乜嘢啊？你不过你啲学位都冇啊，你不过系有少少好似系咪读副学士嗰啲咁嘅嘢？ 喂，真唔知 啊，即系总之佢唔够 quality 咯，大学生又睇唔起佢，即系高上下埋下都唔衔接咯，好似童星咁，如果佢真係出嚟惯一惯，即係点都要入㗎啦，入一入可能会係好事啦。我个人觉得佢中志黄之锋啊，中志啊，白票党佢哋，我个人觉得啦，有个问题就係觉得你哋一定要投我嘅。我係明星，我点都入㗎啦。即系你睇下， 而家系即系如果你睇翻佢嘅票源，即系后生嗰个班啦，最惨就系一直就有一股拆大台嘅 气氛嘅风气喺度。即系你唔妥我，我唔妥你，啊、你系领袖啊，最憎就系啲领袖噶啦，而家啲人系。咁佢入去坐坐完出翻嚟，咁、那个效果会唔会失去呢种光环嘅效果咧？我觉得佢系呢个都系，其实几大风险噶，因为佢入去坐到一来你又唔知个观点判，因为之前阿郑锦满坐三个月啊嘛，佢用翻郑锦满嗰个。那个判决就觉得希望佢而家就期望唔会判到三个月咁多，但系大家都系犯同样嘅罪，咁有可能会判到三个月噶。其实 系啊，我睇见都系话啊会咁，啲人分析就我觉得会判超过三个月嘅成数好高，但系咁样磨一磨佢，可能嗰、那个佢肯去做翻啲地区工作，由低做起。好过佢而家咁，佢而家佢，我觉得佢最衰嗰样嘢就系亲啲泛民元老啊，嗰啲不停咁啊肥佬礼嗰啲不停俾光环佢，令到啲人系咯，你咁样夹硬捧系有少少骨苗助长啊吓， 会啊会啊 吓，即系我知啊，肥佬礼嗰班都自觉得自己好老好急，但系佢唔可以咁样捧佢发噶嘛，因为。喂，大佬同星嚟嘅啫喎，讲衰啲，仲要嗰个青黄不接，即系好似百变形金刚嗰条友咁，阿沙拉保夫咁，拍完几套啊，佢冇戏噶咯，咁就死啦。而家我觉得佢处于呢个尴尬年龄，佢点都要，佢如果佢要翻身，真系都好难。你坐过就可能话都有少少光环嘅，啲人话你冇牺牲过，我坐过喎，咁咯。可能都有一线生机嘅，咁咯，大家点睇？ 佢如果系入不幸要服刑嘅话，都系有一个休养，大家有一个休养生息嘅机会啦。 系啊，系呢样事， 因为你讲 少咗。少咗个，即系点讲？可能佢会痛定思痛。我发觉众志佢哋其中有一种邪说，即系唔系白皮肉，即系社民联啊、人力啊、众志，可能有一种邪说啊。我觉得系邪说啦，啊，系某位前主席讲咩啊？理念型政党唔使做地区嘅，人哋自然嚟投我噶啦。呢啲邪说，结果就搞到自己唔汤唔水啊。呢样好鬼危险啊！老实讲，你睇下阿松泰议员都要同人量血压，都要知道要咁样做。点解你哋都即系老实讲咁交流啦，佢都做。咁点解你其他嗰啲都唔肯咧？你点都要做噶嘛？放低一下身段， 系 咯。 你当正自己系明星嘅话，人哋非投你不可咁样，你吸引唔到好多人噶咋？而家系你。去要求人哋去支持你，唔系你命令人哋支持你啊嘛。 系啊，唉，台阳咧，台阳兄点睇？ 我同你睇法一样，咪又系咁，即系始终都有时间问题啦。我觉得你 咁，其实佢算唔算系正军？ 算唔算政棍啊？你冇理由唔做政棍喎！呢个时候你又俾人告紧，咪冇理由嘥咗佢噶。即系我喺佢嘅立场嚟睇啊，咁梗系用尽佢噶啦，反正都系啦。唔通我乜宣传都唔做，叫肥佬礼唔好报我新闻咁啊？乖乖地入去受嗰三个月咩？无谓浪费啦，系咪？ 但系佢开咗道口啊！你唔好判我三个月，呢样嘢真系。佢讲有 我觉得系有啲惊啫，真系佢判唔到三个月， 冇得惊噶。 判个社会服务令咁咪吓，咁咪 happy 咯，咁咪有光环咯。但系你系要判得重个光环先够强噶， 唔系咧？咁你我嚟讲，我宁如果我系佢，我即系我外人睇啊，我宁愿佢入去坐三个月，唔系话黑心佢。 系佢而家你咁急入去老讲，你睇下阿罗冠聪入到去做啲咩啫？就嚟俾人 DQ。你黄之锋，你话要去，你要入去选，我坐你一个月，然后我俾你坐两个月，然之后再去选，佢都有办法 DQ 你。佢搵个选举主任已经搞掂你啦。而家个话你上面都落到死命令咯。你众志其实已经被人打咗标靶噶啦，话你搞港独，我咁睇嘅咋？个杂老大嚟，公务员最紧要系咩啫？唔咩镬啫嘛？你话诶，阿老细话落到红头文件啊，你哋个个搞港独，咁你个个死晒佢，一 Q 个搞掂你， 有咁嘅可能嘅。 系啊，你黄之锋系咩啫？ 始终香港个法治都系有啲分别咯，始终都系个法治基本上就仲存在，好少话透过法庭嚟做政治打压咯，我就觉得即判决出嚟之后，都系睇翻佢到底犯咗咩事，跟翻过往嘅案例嚟判嘅。咁啊，其实我哋而家讲判几多，我哋都系估估下啫。但我觉得你有咁嘅机会，咁啊，梗系用尽佢可以做政棍都要噶啦，系咪先？ 系，有少少回音喎、 啊。边个开咗 speaker？ 啊，停。哦，得。嗯，系咯。咁啊，阿黄之锋先生都讲到呢度啦，吓，佢属于未来嘅人，佢着眼于未来。咁我哋讲第二个人啦。呢位着眼于过去嘅啊，呢位我哋好熟悉嘅芒果老先生，佢个口又不停提翻龙门阵年代噶嘛，你留意一下，喐啲咗。我龙门阵年代，即系到咁上下佢又提出嚟噶啦，佢冇系不断嘅，到咁上下佢又讲噶啦。 最辉煌就嗰段时候噶嘛，佢唔提几时嘅，提咩啊？系佢坐监嗰阵啊。 佢坐过监咩？ 佢被坐监喎，提佢辩护嗰阵啊！我意思系， 佢掟咗边个？ 掟玻璃杯啊！ 就你判噶 玻璃杯，系咁佢更加唔敢着眼于未来啦，佢着眼于过去啊！呢位芒果老先生近排大发神威，到处啊，对内就打就打翻阿勾达啊，内斗啊！占少少上风，而家又去聊事斗非啊，捉住阿郑宇石教授嚟打啊，话佢乱咁话佢收钱呢单嘢，咁系咯，我啊听啲唔听啲啊，两位有边个听得多，我唔想俾钱佢啊嘛，所以我冇乜点 听过佢， 系我就系睇啲人 call 翻出嚟啫吓，因为网上有某位网台主持哇系。突然间俾佢提名，好似做鸡俾老细点咁，松毛松翼啊嘛。咁点知人哋话我都唔知道你叫咩名字，咁好，即系唉。 哦，嗰两个唔知乜水系嘛？嗰两个乜水啫？其实，屌真系。 喂，大佬，你都知道我冇乜点听啦，我唔想俾佢赚啊嘛。我就知道有人松毛松翼，咁我都觉得好，我都戥佢好惨嘅。 真系样衰。 其实芒果佬嗰集嘅踩场节目我有听多少嘅。 哦， 主要都 系你讲啲你听下咧。 佢都系主要都系闹啊呢个工党冇帮苹果日报嘅员工争取，同埋闹呢个郑宇石博士话佢喺加拿大定系澳洲筹款社民连时代啦，嗰阵时有呢个款项不明。嘅问题， 筹咗啲款系咩？ 你讲， 讲起款项不明，佢自己都够最不明就系佢啦。佢收咗钱去晒边啊？喂，佢以前成日去美加澳楼收咗钱，佢有冇报过啊？由社民连嗰阵都冇啦，系嘛？冇人知佢系最有号召力嗰、那个，佢亦都系收钱最多嗰、那个，但佢从来唔报出嚟。咁边个数口唔清啊？究竟喂，你唔话自己唔检到下先嘅？ 佢好似系咪佢当初去廉署告阿长毛啊？定陶君衡？ 佢得把口，佢系咪有告过？ 佢冇， 佢成日就得个得把口话要咁咁咁，其实就希望啲细嘅做，即系佢啲追随者去做。咁有啲追随者就好事之徒嚟嘅，真系走去做，佢走去搞鸠人哋。佢成班追随者都好事之徒嚟，佢从来唔会自己做嘅。 嗯，但系陶君衡嗰啲有冇告过佢？即系好似冇乜，我留意到好似冇乜人告佢，又好有底死 啫嘛。其实 就系唔明白吓、啊， 大家都有啲痛脚喺手啩， 可能系啦条数。 但系大家啲数点好难，好难分得清嘅。有时你收咗钱，你有时现金嘅，有收条都冇张嘅，袋落袋袋落裤袋咁，冇人知啦，系咪？ 令我谂起以前睇啊，阿孙中山啊。阿孙中山同康有为嗰啲，以前革命党筹旗啊嘛，康有为筹咗话，我筹咗旗，但系就唔出粮俾人，因为自己代世佢话，为革命，大家唔好出，啊，大家，我收晒笔钱，你嘅戏班同我做咗嘢，我收晒笔钱，为革命，为咗救江水王，迟下啊立咗国，江水复辟，有你着数，阿孙中山就筹咗旗，啊咁啊，啊！啲钱分翻俾你嘅戏班帮拖，即系两种唔同嘅做法咯。我觉得啊，芒果佬似阿康有为啊，收个钱，得噶啦，得噶啦，得啊，得把口讲。 你过河湿脚系咪先？个个都系咁噶啦，我谂。 诶、哎，佢本身啊，赌场乞衣，咁梗系咁噶啦，系嘛？做翻本业啫，做翻自己。老实讲，佢最真诚性噶啦，呢个人。手势惯咁，啲忍唔到嘅系嘛？ 系冇错。 我睇呢、這个， 真系最无耻就系你用翻你自己做紧嘅嘢，又照用翻同样嚟闹翻人哋咁样做。喂，你做得，人哋做唔得。 佢不嬲噶啦，呢个嘢，佢两把尺三把尺，威水到爆啦。我睇佢。今日阿蓝凤凰好似阿蓝凤凰又出文炳佢啊嘛，话佢勾结管土派啊嘛，勾结港大仔，咁呢单嘢啦，我睇见啫吓，咁啊，我觉得其实佢唔系呢个截狗嘅对嘅内讧系好似嗱，以前阿芒果佬就捧热狗，热狗呢班人就唔系港大仔嚟嘅，啊，唔系咩拔萃仔、港大仔，啊，就斗呢个精英啊嘛，即系斗啊斗啊人力人选力嗰班人，又话自己中产精英。依次佢又企咗喺港大仔嗰边，本土派嗰边，就斗翻呢个旺角仔，即系如果其实咁样睇啊吓，佢永远都系一系又帮精英就打。就打旺角仔，一系帮旺角仔打精英喎，呢样嘢又好抵死喎，我发觉。大家有冇留意？佢譬如话写文联内讧嗰阵，佢就企啊一四一精英嗰边，就正义派就打乌衣派啊。有冇留意呢样嘢？ 系冇错。 即系佢系好识， 系佢企喺港大港独派。是不是港独派的人好啲呢？你话有咩原因会咁呢？即係佢揽住勾搭揽咗咁多年，一脚伸走人，係咩原因呢？ 我 钱银瓜葛， 我今日嘅钱银瓜葛，我觉得为其一啦。当然啦，但係我係咁睇，因为当初佢一输咗，佢一输咗啦，就阿勾达佢哋就话要清算本土派嘛，但系阿芒果佬就话唔得，唔可以打自己人，就企翻咗喺本土派嗰边。咁咧，今日阿蓝凤凰咧就引话阿陈大文话热普城大败，系因为热血督数搞到支持者以为赢硬，搞到黄毓民唔出席论坛。咁咧个蓝凤凰就话。冇记错，黄毓民冇出席论坛，唔系话因为有病咩？吓、 啊， 根据阿陈大文讲法，系因为黄毓民轻敌同埋懒啊。咁如果 你 当然对啊，系 嗱，佢懒唔懒咧，我就唔认为阿芒果佬懒嘅，佢真系系神咁早起身，又企喺街站咁样做嘢嘅。咁佢唔去系啦，喂，佢唔去论坛就话佢懒，我反而呢一点就唔系几同意咯。因为佢可能佢真系日日咁出去企街站咁样拉票。 哦，咁样即系咁抹黑佢啦。咁我继续讲啦吓，我讲个最后尾嗰段先啦，跟住后尾两段啦。阿蓝凤凰就话，当时个个人唔信黄毓民系圣人，再加上雷动计划配票，以及中共内奸特务攻击，而赌城先至大败。我边度有中共内奸特务啊？佢指系边个咧？ 其实中共内奸特务咧，呢个系真系万能 key 嚟，乜人都可以话系中共内奸特务，系咪先？我都系噶，你系啊，个个都系噶， 即系陈云啦吓， 即系噏咗等于冇噏， 即系陈云式，系啊。不过咧，最后嗰段啦，不过大败系皇天保佑。黄毓民及其爪牙话变就变，而五区总辞计划按原计划接力嘅系港大朋党，大败之后嘅结果就显示全部下流贱格正契弟，一旦按原定计划或者有咗议席，到时仲得了？究竟佢哋嘅计划系原计划系点嘅？五区总辞计划。接力就是港大朋党，咁所谓港大港大朋党其实咩人嚟嘅咧？大家有冇 嗱？嗰啲学生会嗰啲啊？ 系咯， 系咪啲学生会嘅组织嗰啲啊？点样接力法咧？我又唔知道。 边个系主席？ 真系 边个系港大朋党嘅主席啊？罗冠聪啊？ 佢话按计划，系咪阿黄涛？系咪阿梁天琦？有冇理由啊？ 咪咯，我唔知啱乜啦，系 即系好奇怪咯，唉。咁，但系不过讲还讲啊，芒果佬先生，咁佢咁样闹啊郑教授，咁我嚟讲，我都觉得阿郑教授无辜嘅吓，咁、啊、佢自己条数唔清，所系人都知噶啦，老实讲，呢啲公开秘密啊，咁佢身边又有咁多人喺阿郑教授入边放料，可能系放流料咧，系咪？唉。我都可能入边内里仲有好多嘢我哋唔知嘅，可能真系真嘅吓。咁啊，咦？ 你讲唔清噶啦呢啲吓。 系啊，佢睇下几时俾人爆条粗口出嚟，咁啊好好睇啦。咁啊呢啲花生嘢啫， 只要佢大把钱，即系话人哋收钱都有嘅。 唉，佢话阿郑教授收钱。 嗰阵系做教授，使鬼收啲咁嘅鸡碎钱咩？ 唔系咯，其实不过佢而家气焰咁嚣张，我觉得有啲诡秘。佢咪佢想捧啲人上去，又去补选咧？ 想搵人肥下啫，吸引炒下花生。我谂佢自己都系 有可能。我觉得佢如果而家系咁黐本土派，系咪想吓、啊、又搵灵童啫？ 好难搵 又唔系啦啩？ 唉， 好啦，诶，而家都有少少超时，下次再讲。 好。